我觉得在感情里吧，一个是陪伴，一个是珍惜，这两个是最重要的。就是一个人即便再爱你，但是他大多数情况不能陪你，他终究是不能跟你走到最后的人。我觉得陪伴非常重要，陪伴能，尤其是能陪伴你经历一些事情，陪你做所有的事情，陪你经历你所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就是找人恋爱很容易，但是难得的是一直陪伴，难得的是一辈子，难得的是一份坚持。我觉得坚持的话才能带给双方永远的幸福吧，我觉得是这样。 我认为在感情中陪伴是真的很重要，在一起的时候说的都很好听，什么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爱护他，陪伴他一生一世。陪伴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不是甜言蜜语。如果有人真的在乎你，他会一辈子对你好，陪着你一辈子。陪伴是爱，也是承诺，时间是陪伴最好的见证。 最真情的告白，最长久的爱，当属陪伴。陪伴没有带你去看流星雨的风花雪月，也没有相爱相杀的刻骨铭心，陪伴有的是一份坚守，一份执着。它来自于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它像山间中潺潺的溪水，连绵不绝；它像雨后清晨的薄雾，沁人心脾而又润物细无声。当一切繁华褪去，唯有仍旧陪在你身边的人，才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人生中最浪漫的事，就是陪你慢慢变老，而我仍能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。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，你认为在感情中陪伴真的这么重要吗？对你来说陪伴的意义是什么？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孟梅的网友。七八十年代的爱情，一把纸伞，几封情书，不够直白，委婉相诉也能腼腆牵手，一面之缘也可以白头到老。眼看着离新年越来越近，终于有时间回家里住几天。下午吃完饭后，是一家人坐在一起闲聊的时间。我顺手剥了一半柚子递给爸爸，转眼间他就递到了我妈的嘴里。两个人笑盈盈地看着电视，而在一旁的我仿佛受到了一万点伤害。小时候在书桌的抽屉里发现过爸爸写给妈妈的情书，十几张全是手写的钢笔字，当时还小，看不懂繁体字，刚好想起来就让妈妈拿给我看。我爸还怪不好意思地说，这可是个人隐私，不能外泄呀。我趁他没反应过来，就把情书拿了过来。是啊，十几页的情书是分几次写的，与其说是情书，还不如说是最真挚的信。信里没有出现那些情爱之类的话语，满满都是照顾好自己，不要生病了，也不要受伤。从我懂事起，他们就没吵过架。有时候生气了斗斗嘴，然后都是爸爸用洗碗洗衣服这种小事来哄我妈开心。没见过他们两个买玫瑰花或者送礼物之类的，不过每年新年都会给对方买新衣服。我从来不羡慕街角拥吻的情侣， 我只羡慕牵手散步的老人，因为我知道谈一场白头偕老的恋爱有多么不容易。前段时间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，央视的一个节目打动了我。一位老奶奶一辈子给老伴儿织了上百件毛衣，还有背心毛裤。节目结尾的时候，主持人问奶奶，你有什么想对老伴说的吗？奶奶说，我们一起生活了63年了，他身上的每一件毛衣都是我织的，我还要为他织更多的衣服。坐在儿孙中间的两位老人虽然头发花白，但看起来特别精神。奶奶一脸笑意地挽着老伴儿，左耳听力有些下降，就那样依偎在老伴身边，用心听着那个几十年来熟悉的声音。我想在你身边说过要陪你的人很多吧，但真正能够陪你很久的人却很少。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人们就越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那些说好的一辈子计划中的旅行目的地，都只能永远停留在记忆中。现在的我爱你，早已经没有之前的含金量，老公老婆也能轻易地叫出口了。我们都期待能找一个可以在一起一辈子的人，却生活在了即使在同一屋檐下也不一定能一辈子的世界里。你是不是对爱情没那么主动了？不是害怕付出，不是害怕承担，而是害怕付出了真心却不能相守一辈子。我的朋友笑笑是一个对爱情一直有期待的人，尽管之前的几次恋爱都没有好的结果，但他依旧相信终有一天会遇到那个能相濡以沫的人。我很欣赏他这样的爱情观，可当我自己却怎么也学不会。这几年没怎么谈恋爱，一是没时间，二是不知道应不应该去恋爱，总是害怕与一个人产生了感情之后却不能长久的在一起。分手这种事儿伤害力大，有持久性，也最不容易消散。但笑笑总说，这个城市每天来来往往几百万人，每天的人流多得一眼望不到头，也许这其中就有那个能跟你相守到老的人呢。所以你害怕什么？又不是你一个人爱而不得。我还记得2005年蔡明和郭达演的小品《最浪漫的事》，最后结尾的歌曲，让我这十几年都喜欢听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获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摇，想在几十年后依旧牵着你的手去散步，尽管这双手已经没年轻时的光滑，长了茧子，但握在手里的温度这么多年也没变过。想在几十年后和你在公园里晒太阳，尽管身边的人已经满脸皱纹，皮肤也变得粗糙，但脸上的笑容还是那么的温暖。愿你能遇到给你系鞋带的人，让你吃胖的人，你累时给你鼓励的人，你开心时跟你一起傻笑的人。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后，依旧陪在你身边的人。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总有人说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在很多故事里也有人一句话也不说，但从始至终都陪在身边。那么你认为在感情中陪伴真的这么重要吗？对你来说陪伴的意义是什么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李小艺的网友。前段时间我去看电影《喜欢你》，遇见一对很特别的男女。我经常看周末早场电影，安静，人少，结束不耽误做其他事儿。那天9:30的早场，整个放映厅只有不到10个人。和我同排的情侣很有意思，他们坐在靠边的位置，男人座位旁边的走道上还放着一个登机尺寸的旅行箱。电影放到3/4，男人对女人耳语几句，贴了贴脸，拿起自己的旅行箱，尽量不干扰别人观影，离开了放映厅。女人继续安静地一个人看完。情侣一起看爱情片都要中途离场，我有点纳闷。散场后，我到书店买2本书，喝杯果汁，正巧遇到电影院里的女孩。她站在书架旁边，手里是我的新书《在时光中盛开的女子》。作者遇见读者总是特别感谢，我主动搭讪，谢谢支持新书啊。他一愣，反应过来，小艺姐，刚才你也在看电影吧？我笑着说，是啊，跟你一排，看到你同伴先走。他也笑了，那是我老公，我们俩看电影基本没有从头到尾看完过。我才知道他先生是区域销售负责人，出差比在家多。两个人都爱看电影，可是要凑在一起看一场完整的电影却并不容易。经常好片上映，先生出差，快下线时先生回来，排片时间都很差，甚至和出发行程撞车。于是两个人约好了，哪怕看不完全场，一起看个半场，有共同话题聊，也值得。我问他，看不完整场，你俩不遗憾？他回答说，那总比什么都没看强吧。我以前挺有点所谓的完美主义，觉得如果做不到尽善尽美，还不如不做。但是这在爱情和婚姻里根本行不通。感情到处都是遗憾，如果不做就是零收获，只要做一点就有一点收获。看电影是我们俩最大的共同爱好，即便有遗憾也一直坚持尽可能地陪着对方。离场又不是散场，不过是换了种方式陪伴。刚刚他去赶飞机，起落来回都给我信息。他说完笑一笑，脸上没有任何委屈，知足而温暖。今年4月我去摩洛哥旅行，摩洛哥是个特别难去的国家，东亚地区无论中国、日本、韩国都没有直达航班，只能在西亚或者欧洲转机，全部飞行时间超过20个小时。 在2016年6月对中国开放免签之前，办签证也很困难，所以那个时候在那里的中国人非常少。即便很少的中国人，我依然听说了一个印象深刻的爱情故事。那天大家跟着导游在马拉喀什巴伊亚皇宫附近走街串巷逛菜场。摩洛哥人爱吃鸡肉，却从不吃鸡头、鸡脚、内脏，他们用这些喂猫。导游指着猫笑说，摩洛哥的中国导游大都知道薛姐的故事，她十年前从国内嫁过来，老公是摩洛哥人，原本去中国学汉语，却带回来一个老婆，东西方审美观差异很大。薛姐在中国人眼里不算独特，但在摩洛哥老公眼里，爱情加上审美，她就是超级美女，宝贝儿的不得了。薛姐不习惯摩洛哥饮食，老想吃国内的炒鸡杂，她老公都没见过鸡杂长什么样，就到菜市去问，其他摩洛哥人也不知道，于是给她包了一堆鸡毛内脏带回家，献宝一样送给薛姐，还说是个惊喜。停顿一下，导游接着说，每次来了新导游，薛姐都要又感动又得意地秀这个恩爱。我们都感慨，在国内送花送首饰都搞不定的爱情，在摩洛哥送一包鸡毛就过关了。我们也笑起来，团里有人说，哪里是鸡毛搞定了薛姐，那是爱情的诚意感动了人家。大多数女人要礼物要陪伴，都是要一份关心，你心意到了，女人不会太强求。最可恨的是劣质陪伴，人在却心不在焉，陪太太陪女朋友像打卡签到，只求我来了，却边来边开小差，谁会领情这样的陪伴呢？导游很配合地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领着大家继续往前走。我没见过薛姐，但能想象她秀恩爱时的小幸福。什么是爱情中高质量的陪伴？不是24小时连体婴儿一样黏在一起，你看你的手机，我打我的游戏，而是即便你只有10分钟的空闲，却认认真真给我打了电话，听清我说的每一个字。不是强求你陪我逛你不喜欢的街，边逛边走神，表情茫然地刷卡买单，而是用心地一起看完哪怕3/4场我们都喜欢的电影。不是在一起无话可说，分开总要靠微信联系，发一堆表情符号示爱，而是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，分开后各自安好，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和空间。那些爱情中高质量的陪伴，并不靠时长取胜，它是诚意的质感。如果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爱情也有5个层次需要。第一层，生理需求，彼此陪伴，生理慰藉。第二层，安全需求，彼此诚意，心理自信。第三层，社交需求，彼此骄傲，愿意秀恩爱。第四层，尊重需求，彼此鼓励，三观一致。第五层，自我实现需求，彼此成就，1+1=2。那位只看到4/3场电影的读者后来告诉我，生活中有多少亲人、爱人和友人能够陪我们走完全场呢？再相爱的人也不可能同时离去，能生死契阔、白头偕老是幸福，有生之年用心陪伴是另外一种幸福。

一颦一笑。我曾经采访过一对老夫妻，非常非常有爱，他们也曾经非常健康，就是那种可以一起手牵手看夕阳的那种。妻子60多岁的时候忽然就中风了，后来好不容易有点恢复，也得坐着轮椅，说话也结结巴巴，但那个丈夫一点都没感觉到压力。他说忽然觉得从一个被照顾的角色到去照顾他的角色，特别开心。因为之前总是像一个大小孩，被大包大揽了一切，现在终于有机会了。于是他开始像一个小孩一样慢慢学习家里的琐事。他学会了做饭，知道了哪个市场的菜最便宜，哪个季节里什么菜最新鲜。他知道了自己的女人喜欢吃什么，喝水必须几分烫。他开始知道哪个品牌的洗衣液最去渍，哪个品牌的洗手液最温和，哪个品牌的护肤霜让自己妻子的脸更加温润。他说自己第一次感觉到像一个丈夫了。以前总觉得自己像活在妻子保护伞下的大儿童，也不够体谅妻子，觉得生活琐事不过是最简单和最粗暴的过日子。现在觉得并不是，好的婚姻是一场你来我往的幸福感。而他的妻子竟然在70多岁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又会挪步了。当然我也觉得那是因为他的妻子并没有重度中风，所以才有了康复的机会。但是这之后除了必要的康复训练，大多数时候丈夫还是推着妻子。他说用心更重要。我看到他妻子的好多次，他都笑嘻嘻地坐在轮椅上，娇嗔得像个孩子。好的婚姻可以让人变成孩子。我把这个故事说给很多人听，听到一句最好的话是，这么多年也过来了，可是觉得往后的日子才算得上他们的爱情。其实我现在不是太羡慕三毛的婚姻了，相比较他们的浪迹天涯，我们寻常人倒更喜欢那种实实在在的家和厨房。从前老陈总是说我折腾，他也没那么理解，总觉得外面的伙食轻便又简单，为什么要在家里的烤箱里折腾一个个蛋糕和一块块饼干？叫一个阿姨也是容易的，为什么两个人非得汗流浃背地花上一整天来收拾房子？能开车的路程为什么要去走路？多累啊。他后来才知道，两个人在一起除了陪伴，更需要一起完成许多事，而这些事情就是包含着你的用心。而他现在也开始极度迷恋着许多事，知道给我、给孩子买一些他认为不错的产品，哪怕每次我拿到手都会觉得有点失望。可是我一直想的是，如果他能用心，就是最好的在一起。好的陪伴不仅需要身体，更需要用心。婚姻是两个人的婚姻，而不是两个躯壳的婚姻。一蔬一饭是我们的一蔬一饭，一花一香是我们的一花一香，一草一木是我们的一草一木。

对你来说，陪伴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“今夜思雨时”。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，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陪你的网友。电影《路遥知马力》里有一段话我印象深刻，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个人对于我们很特别，从未谋面却念念不忘，如阳光般温暖。白天时默默地把他的脸看了几遍，以便能在夜里复习。做梦时不止一次去拍他的肩膀，回过头来却是猪头一样的自己，然后被吓醒。路遥和玛丽是幼儿园同学，分开十几年后在大学重新相遇。路遥一直暗自喜欢着女神般的玛丽，可女神都是被很多人追的，路遥只能一直以朋友的身份陪在她身边。他们每天都会见面，一起吃饭，一起上课。玛丽失恋的时候，路遥会给她一个可以依靠着流眼泪的肩膀。玛丽失眠睡不着的时候，路遥会站在女生宿舍窗台边给她嚼锅巴，直到玛丽伴随着嚼锅巴的声音睡着。大学四年，玛丽身边换了一个又一个男朋友，唯一不变的，一直都在的人，是路遥。朋友们都鼓着路遥去跟玛丽告白，可路遥始终不敢。他甚至从没对玛丽说过我喜欢你，但路遥却让每一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隔着屏幕心疼。因为比起那些和玛丽短暂恋爱的男孩来说，他用行动和陪伴向所有人证明了他对玛丽的爱。在喜欢的人面前，我们都像一个害羞的拇指姑娘，不敢开口让对方知道，于是每晚偷偷地出现，看到自己喜欢的人过得好，就心满意足地离开。喜欢这两个字，至于现在来说，太容易说出口了，容易到很多人都觉得喜欢真的是太普遍了，太随便了，太烂大街了。是啊，谁还能没有个喜欢自己的人呢？喜欢这两个字为什么会让越来越多的女孩子感到廉价？不是因为对方配不上自己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喜欢都有保质期。他们的喜欢说出口的时候满含深情，让人感动，但这份深情的保质期却很短，有时候是几天几夜，有时候是几个月。真正能用很长一段时间去证明这份喜欢的人少之又少。正因为如此，很多人在面对喜欢的时候都害怕了，怕真心换来的是假意，也怕假意辜负了别人的真心。说实话，我很羡慕玛丽，身边一直有个人在等她，陪伴她。或许那个人不高， 不帅，也不富，但他总是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第一个出现。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，请你不要立刻和他在一起，因为我怕你遇见的是三分钟热度的喜欢。但如果一个人花了很长的时间陪伴你，不管你开不开心，他都默默地存在。我希望你一定不要辜负他的爱。说喜欢你很容易，做到陪伴却很难。张智霖与袁咏仪作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，两人至今已经相恋24年，从甜蜜的二人世界变为温馨的三口之家。虽然已是老夫老妻，但两人每次同框的时候都紧紧地牵着对方的手，十分恩爱。我从不羡慕街角拥抱亲吻的情侣，却总是很容易被长久的陪伴感动。有钱的给你钱，没钱的给你爱，长得帅的让你倍儿有面儿，长得一般的让你有安全感。这些或许都不是爱情里的最稀罕，最稀罕的是不管一个人有没有钱，长得帅不帅，他都一直在用陪伴向你证明爱情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陪伴才被称为最长情的告白。一个人如果愿意用很久的时间来陪你，那他一定很爱你。他也许从来不说我爱你，但每天下班都会绕很远的路买你爱吃的煎饼果子。他也许从来不会主动买礼物给你，但你随口提到的喜欢的东西他都会买给你。他也许有些木讷无趣，但过马路的时候总会护住你，让你走在马路的内侧。我想对你说过会陪你的人有很多，但真正做到陪在你身边的人却很少。那些说好的一辈子，那些说过的喜欢和爱，最终走着走着就散了，只留下无限的遗憾。成熟以后，甜言蜜语就像会过期的糖果，更想要的是打不走吵不散的感情，那种始终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的感觉，十万句甜言蜜语都比不了。两个人在一起几天是一见钟情，几个月是互相吸引，几年也许是彼此深爱，但在一起几十年的陪伴，其实就是一个承诺。我之前看过一则新闻，很感动我。成都88岁吴自谦和86岁李和清结婚62年。一年多前，李奶奶摔倒住院，吴爷爷因为腿脚不好无法经常去医院看望，于是每天都会给老伴儿写信。说喜欢你很容易，但做到不离不弃的陪伴才真的让人服气。白头偕老四个字起笔很容易，但想写完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。希望我们都可以遇到那个可以相守一辈子的人，从青丝到白发，